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18集。上一次生病似乎还是在小时候，牧瑶出门历练，他又惹恼了白仪容，被一个人在柴房里靠着一桶冰水挨过了一周。后来他的忍耐力变得极强，平素不露声色，别人发现不了异样，也不敢仔细打量。再后来身旁多了个火眼金睛的女孩，总是能轻而易举地将他看穿，动不动就拿冰凉的手试他的额头，摸他的衣服够不够厚，问他手腕上的伤哪里来的，问他糖水过河凉不凉。他慌张又恼怒，也贪恋。他睫毛低垂，手指攀上发顶，一点一点将塌下来的头发扎上去，又将发带系牢。即使是紧箍咒，他不是还得照样引颈就戮，主动钻入牢笼，任别人用缰绳牢牢控制着他，压抑着他。他本是个怪物，不为世人所容，从不敢露出真面目。如果这样可以被接受的话，那就这样吧，一辈子这样也无所谓。大树落下几片叶子从他衣袍上滚落，太阳在渐渐升起，他一步一步迈入溪边，用水一点点洗去头发上的血渍，身上一阵阵的发冷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泡进了冰冷的溪水中，脚步踉跄着，几乎是整个人翻了进去，激起了水花。流淌的溪水带上了丝丝缕缕的红，他的发梢上滴滴答答散落着水珠，结语轻颤，开始在水中不自知地打着寒战。还觉得冷，还觉得痛，就暂时不会死。水中有一只手划开波浪过来，慢慢攀上了他的胸膛。木生的眼睛猛地睁开，一把抓住了那只手，力气顿显。谁？那手瞬间转化成了黑气，消散在空中。熟悉的阴恻恻的笑声靠近，一股腐烂的气息环绕了他。 瞧瞧我们的小生儿落魄成什么模样了。 黑影凝成个大胯细腰的人形，暧昧地朝少年的脸撩起了水，似嘲弄又似挑衅。木生偏过头，脸色冷得似冰。 不要叫我小生儿。 怎么，那就是你的名字呀，你还想抛弃不要了不成吗？ 水鬼笑起来，指尖慢慢爬上了他的胸膛，来回抚摸。 真可怜，若不是为了牧瑶，何至于如此啊。 木生猛地向后退，半个身子出了水，收腰柄忍耐地捏在手上。如若不是头昏的厉害，连带着手都在抖，他必定立刻出手，片甲不留。这时猛地被人一拖，那股巨大的力量牵拉着他，让他又坐回了水里。溅起的水花兜头盖脸，将他的头发都打湿了。他的怒意迸现，收腰柄猛地出手，钢圈却被那只黑雾凝成的手牢牢抓住。水鬼发出一阵猖狂的大笑，如若他有眼睛，此刻一定笑得满眼泪花。 小生儿，你看啊，我现在一只手便隔得你动弹不得。 他死死抓住收腰柄，慢悠悠地靠近了他白玉般的脸。 你连收腰柄都控制不住了，何必要逞能呢？ 另一只手抚上了他的脸，向下到了脖梗，被摸过的地方湿漉漉的，全是水珠，水珠凝成一股，顺着他白皙的下颌往下淌。木生黑沉沉的眼眸望着他，头晕目眩，似乎是在忍耐和混沌的交界。他的身体因盛怒而微微发颤， 领口嗤的一下被扯开，露出少年的锁骨。他抚上去毫不轻柔，甚至刻意带着一丝凌辱的味道，将他的皮肤摁得发红。 小生儿，今天给我这里的血如何呀？ 木生面无表情，身子难以控制地打着冷战，不知是因为高热还是动怒，无声地伸手摸向发顶。 哟，你还想动禁术吗？ 水鬼的动作停下来，饶有兴趣地望着他，仿佛看到了什么格外好笑的事儿。 让我数数啊，一次，两次，三次。哎呀，你若是再碰，可就是第三次了呢。 木生的手指僵住，呼吸中带着干裂的灼热，脑子里似有一团火在烧，身上却又湿又冷。这样的割裂弄得他难以忍受，力气暴涨，可是手臂在抖，连杀人的力气都没有。 你还敢放纵自己？就不怕你失控变成怪物了吗？ 那尖尖细细的嗓音夸张地笑着，黑气凝成的手骤然又在他脸侧浮现，顺着他黑亮的头发向下抚摸。 小生儿，你可知道你的头发本该比这长得多。 头发被他牵起几缕，那声音带着几丝恶意的蛊惑的味道。 你该感谢你娘，是她用断月剪帮你剪短了头发。哎，你知道断月剪是什么吗？断月剪呀，是要用寿数求来的仙家至宝，它能斩断情爱，又能斩断恩怨，但断爱断恨二者只能选其一。你猜猜你娘选了什么？ 木生猛动了一下，眸光闪烁，似是忍耐住了极大的痛楚。 别说了。 我说完了，你听了我的秘密，就该拿你的血交换。 水鬼语气急变，手从抚摸变成了紧紧扼住，锋利的牙齿猛地插进他锁骨下的凹陷，血珠刹那间涌出，他贪婪地吸吮着。网一般的黑雾死死将少年困在水中。 小生儿，动用禁术之前想想你可怜的娘。 木生闭上眼睛，睫毛颤动，脸色愈加苍白，头痛欲裂，加上失血的眩晕，他几乎有些支撑不住。指甲嵌进掌心，交叠的痛楚传来。 裂隙， 他想到裂隙里还有人。他定了定神，眼前世界又清晰起来。水鬼将他放开，少年的脸色惨白，身子不由自主地向下滑落。他手臂一撑，勉强撑着自己保持体面的坐姿。水鬼抹了抹看不清楚的嘴，似乎有些意犹未尽。 小生儿，你非要待在捉妖世家与我族类为敌，弄得自己人不人鬼不鬼，这是何必呢？你娘一生都是个笑话，不想连你也是个笑话。 他望见他肩头的那个血洞时，嘲笑的目光又变得怨毒起来，咬牙切齿道， 这是鬼王留下的痕迹吧。你既让鬼王尸骨无存，我也让你记得这钻心之痛。 话音未落，他的手再次洞穿那个伤口，鲜血迸溅而出。木生的额角青筋爆出，咬紧牙关，没有发出一丝声音，只是似乎忍耐到了极致，眼眸中有一瞬间的涣散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